20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老公，它好棒啊，能量充沛又持久。 那当然了，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快充一小时，畅行300公里，帝豪 EV300， 老司机的明智选择。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5612-4215。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营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买标志大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033。 好嘞，记住了。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本月末东风日产厂家金库抢购会，价格您说了算，分期零利息，二手置换享补贴等多种方式，详情致电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0312-366-921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环宇智行的创始人李明。李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环宇智行的创始人李明，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创业的一些精彩的过程和一些血泪的教训。 那环宇智行你们具体在做的是哪些方面的事情？ 我们现在呢主要是在做那个自动驾驶汽车，也就跟特斯拉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做的还其实比他早一点，研究的早一点啊，但影响力不一定有那么大，但是也是非常，我们的小伙子也非常热情的在投入在这里面。 那您在研究智能驾驶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们是怎样的一个方式？您是要做自己的一款汽车吗？还是某一项技术，然后去帮助中国的车厂提供那些服务，是怎样的方式呢？ 对，这个最早我们做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感兴趣啊，就像大疆一样，或者一些黑客一样，我们非常希望用我们的技术来做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事儿啊，并没想到说把它要把它什么商业化，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随着这个进度的发展呢，大家兴趣越来越大，我们有3个人从一个车库啊到一个路边的小店，到现在我们在孵化器里有几一层的楼是吧，我们到3个场地，那大家就是热情越来越高的时候，那个商机也越来越大，那么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市场的机遇，也有可能在这个方面也可能出现像大疆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机遇。那我们现在开始呢，我们作为一种创业的心态来开始做它了啊，这个也是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市场和我们的技术实力到这一步了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逐步的慢慢的我们有自己的一点点小野心，想把自己做的东西真正给我车厂用上去，跟我们的供应商用上去，让它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啊，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能具体介绍一下你们的产品吗？有哪些功能？ 就是我们做的产品主要有两类，一类就是我们做整体无人驾驶的方案，我们跟我们的客户给他做好了方案，然后给他创造更多的价值，啊，让他用我们的方案可以推出他的无人驾驶车，啊，然后展示出他最先进的一些技术，然后为他以后在量产的时候得到一些更多的经验。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把我们某些核心的功能呢做些部件。这样呢，就是有很多企业，比如说车厂，它可以用我们的相机装上去以后，它就具备这种感知的能力，配合其他的部分呢，它可以成一个主动安全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控制器，就把我们的算法做到控制器上，这样可以跟很多的厂商，包括很多高科技的企业，它能拿到快速的把它原型进行验证。那么随着这个进展以后呢，我们逐步迭代，慢慢成为一个合格的这二层供应商。我们给一些一层供应商和车厂供应我们核心的技术，也就是说我们不说是英特尔 inside， 是我们的算法 inside 啊，是个 source code inside， 做到这种程度。 嗯，明白。嗯，那您等于是这样一个科技公司，然后来去为汽车制造厂商，还有一些可能在无人汽车感兴趣的一些互联网大型的公司，然后提供这样的服务。 对对。 那你们服务的人群定位很清晰，那你们自己要做的事情也很明晰，而且产品也很明确哈，就是有软件也有硬件， 对， 都具备。你们做的这样一个硬件的产品，或者是这样一个软件的产品，是在什么时候运用到这样一个汽车当中呢？是在汽车制造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储备进去，还是汽车已经出厂之后可以去加固来去提升这样一个功能？ 啊，就这个，我就其实我从我们跟汽车也是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跟很多车厂的主任呢在交流，他一直在问我们，你做的东西刚开始属于哪个阶段？ 对， 比如说是功能样机，还是设备样机，还是小批量啊？当然几年前，大概一三年前。最后我们仔细分析，我们应该是连功能样机都不算，它还是原理性样机。但是经过这个段努力以后，慢慢的可以我们做成功能越来越完善，然后可以上小批量，可以让它去测试。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大家都是在把自己的一个知识材质啊，最终能转化成一个东西来用。那么这个东西呢，可能不一定车厂现在就可以推出产品，但是对它下一代的这个主动安全的功能，包括它自主安全的车，这个都是一种很好的检验。然后随着我们的步骤的进展，目前我们也希望在一些地方呢，我们可以联合车厂或者一些互联网公司，我们可以展开一种这种运营的服务，就是不光是每回我让车厂或者供应商能感受到这个技术带来的推动，我们也希望让大众的客户或者是政府能体会到这个无人驾驶的一些乐趣啊，这也是我们在做的。这个同时呢，也可以检验我们给车厂做的这个技术的可靠度，然后让车厂更有信心采用我们的技术所生成的一个部件。那这个过程呢，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做。我们第一次在三环上跑啊，让别人体验。那当时电视台啊，短期的，我们今后会开一个长期的线路，像机场高速，让别人去体验。这样子才能推动我们无人驾驶从一个比如算法原型 code 变成一个器件，器件变成一个装车的部件，部件再真成是个车，推动让大家去接受。所以说，我们是在持续的推动着。这个里面的这个机遇啊，抓住这机遇来推动，然后大家也是在这领域感谢很多非常高科技的公司和各个车厂的支持，它给我们了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经费，保证我们持续能做。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滚动发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无人驾驶这个技术确实是好多领域都在关注，而且很多的大型的公司都在去涉及，而且目前确实还是一个很早期的这样一个阶段。包括像您说的特斯拉，其实也会出现很多技术上面的问题，已经上线的车在无人驾驶方面也确实还是需要很多东西去完善的。 对， 嗯，那像汽车上面好多我们现在去购买的汽车上面那些定速巡航这样的功能，是不是也是无人驾驶这一块需要研究的领域？ 对，您说的对，就是其实我们汽车呢，从很多的它的部件来说，它以前也是具备这种接管操控的功能，不一定是自动驾驶，它是一个自动驾驶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当你方向盘打滑的时候，它侧滑是吧 ？ESP 也启动了，它帮你侧滑。那个时候它其实也接管了你的操控，只不过那时候跟你的意图输入是可以，但是时间很短。 是， 慢慢的你定速巡航这些功能，哎，我可以巡航一段，或者紧急刹车，这是一个部件。到最后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整车无人驾驶，可以看到它有点像那个手机，从一个功能手机到一个智能手机这样过程，都是逐步的一部分迭代，但是瞬间就会爆发。作为我们一个高科技公司呢，我们就希望我们持续推动这个事儿，然后找到我们爆发的时候呢，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啊。 嗯， 作为我们一个小微企业，我们要知道我们能找到我们自个儿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功，能在我们这个次浪潮中看到我们这个浪花。但是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持续的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研究啊，包括开发的经验 积累到我们的相机和控制器上，通过一定的积累，那我们就可靠性可以达到嘛。然后我们通过运营、别人测试，包括把一些技术做成一些部件，那慢慢的积累，我就可以完全的实现一个自主驾驶、最终的车呢，您可以知道现在手机原来是很多处理器，现在一个主处理器加个 GPU， 对对对， 解决所有的功能。那汽车也是这样、所以原来的单个的 ECU 最后变成一个像大脑一样的接管啊，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就是希望能贡献我们的一个力量，因为在这个领域非常蓬勃，非常多的这些人才在这里面和高科技的公司，我希望能在整个最后变成这个部件大脑以后呢，其中还有我们几个记忆单元在里面啊，我们 source code 在里面、成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贡献。 明白。那等于是你们这样一个技术公司来去很多B端的公司，大型的一些体量的一些公司去进行他们服务， 对， 包括你们希望自己的一些技术的元素能运用到等这个一个大的系统当中， 对， 然后来去承载。那你们作为一个小体量的公司，或者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技术还并不那么完善，你们说了最开始可能就是四五个人在一个小车库开始去研发， 对， 然后可能还不是真正是汽车制造这个领域的一些人，反而是可能是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人，然后得去先去了解汽车是怎么构造的等等的一些事情。你们确实还是从零到一的这样过程当中走得很细，而且走得很慢，然后也是各方面先去自己去学习吧，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前期的时候是如何得到这些B端的用户的认可？ 这样的其实都是偶然，就是我们其实为了做无人汽车呢，是来源于我们当时在学校里希望争取那个自然科学基金， 是 他在基金比较参加无人车的比赛他也能获得啊。当时我们就是想就是把我们测绘的技术做一个能跨出这个领域，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科研的一个进展的时候，那我们把一个测绘的采集车改成了一个无人驾驶车去参加比赛啊。经过大家的拼搏和努力啊，那当然我们还有这学校我们校长的投入在里边，我们最终拿到了综合测试第一名，总分第二。那么从那时候我们认为，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并不是说我把这个领域颠覆了，而是把我们原来武汉的一个测绘的院校的专业的变成一个可以像汽车做点东西了，是吧？更大一个产业，原来一个非常应该是个垂直行业搞测绘的，变成一个服务大众的一个面向汽车的一个专业啊，这不是说这个，那我们就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经过你的努力，可以做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后面呢，我们就开始不断的跟车厂啊各供应商啊我们去学习，然后我们跟东风联系，我说用他的车能不能做无人驾驶。那他们刚开始也是很怀疑，因为你就这么小体量几个人能不能做到，那他就给我们一台车，再告诉你自己掏钱去改完了以后你给我展示。那我们拿到车以后大概可能大概10天以后就可以自动驾驶，后来就可以演示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经过后来一系列的磨难并不是很顺的，很多很多的磨难，大家但是最终大家想做这个事儿的人都能走到一起啊，车厂也给我们支持，其他企业也给我们支持，我们通过口碑啊大家觉得做不错，那你下回给你更大一个订单，那我们就做起来了。然后我们有的同学或者有的人却愿意做合伙人加起来，做了一段时间很艰苦他走了，但可能他口碑还是不错，后面有新的人加起来，那么这样就慢慢做到了10个人20个人30个人。到这个阶段以后呢，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真的把大家那么多年的心血做成一个可以真正像创业一样做成很大，让大家更多人接受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希望能融资金，光有自己的资金呢，我认为这个发展速度可能太慢了，因为目前看来这个机会非常好，就是我们手上有足够的订单，有这个能力去倍增，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然后同时给我们原来创业的人呢更多的一个回报。要这样的话他才能更大的投入，而不是说光靠爱好了，到这个阶段就不能光讲情怀了。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4度，南风1到2级，空气质量指数115，轻度污染，提醒您做好出行计划。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国一国二车主有福了，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那13年之前您是学习的什么样的专业，后来在什么样的单位任职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原来做光学仪器，最早后来做摄影测量仪摇杆，包括多媒体啊研究，但是我们原来做呢就是博后阶段，我们做自动驾驶车辆主要是为了比赛，我们希望能为我们学校里啊，为我们团队争得荣誉，我们校长支持啊，学校支持，争得荣誉，这个我们也获得成功，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就是说第一次非常好获得的综合，第二次呢就因为大家不团结，这是很重要的，不团结就是失败了，就是名声不好，是吧，就没得到很好的名次，但是大家还拿到了这个基金的支持，感基金委的支持以后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内部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不能说我们都是大家都想把这个事儿做成啊、都去抢功是不行的，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认为你应该团结一帮人持续的努力，当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办公司，我们就想的就是自己出钱，我们来团结一帮人，那真正成为一个真正想做的人在一起，在做的过程中呢碰到很多问题，因为很好的理想会碰到冰冷的现实，就是说当你有很好的理想，大家做一段时间以后发觉自己的收入都满足不了的时候呢，他会就慢慢的离去，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大概2013年、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考虑，就是说你必须要以公司的模式来赚，你不光是有理想，还要满足大家现实的需求，对吧，很冰冷的现实，因为现在房价不断涨，我们小伙伴的工资要不断涨上去，他才有更多的精力来投入，是吧，我们做每个客户不光是让他做得好，同时还要他里面给我们足够的费用，经过这些不断的摩擦和平衡以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做了一个项目，对方稍微晚点款我们就非常着急，包括有的他半天收不回来，这都会碰到的，但是这些事儿经过你很多轮的总结以后，我们就发现其实你都可以通过客服，第一个首先你要保证你每个单子都做成，这是最基本的，你给别人的不管任何创业和任何的做事儿，首先给你要是一个诚恳的，就是说你能做到什么程度，你一定要做到程度，而不是说我是为了这单的利润我就偷工减料，这个是不能的，只要你把第一件事做成，你就能保证这个单子和下一个单都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利润率，你要想到利润率，那你就肯定是有选择的找客户，他有这么多的经费，他愿意持续投入，你才跟他做，而不是轻易的就是找一家赚钱我们就做，他第二天他可能去转另一个行业，那你的前一年的辛苦费就浪费了，虽然他给你的经费，但第二年他没给你经费，是吧，那就会有问题了，然后第三个就是看他这个有没有前景，就是说你做好了以后，他下一单子能比上一单子可能倍增，是吧，包括你自己积累的技术能不能用到我们长期的产品上去，这就是你非常关注的问题，就你仔细总结了这几点以后，第一个就是我们人的需求是有物质和理想的，第二个就是你选择客户伙伴，你要客观的分析他，同时要真正把他事儿做好，是吧，最后一个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要积累，要不断的复制，就是说一定要专注做同一件事儿啊，就是你做了一件事儿，再做一件事儿，你轻松了很多，然后同时你又有精力做得更好了，就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逐步的把这个事儿做大。 但做大到更高一个阶段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发觉还慢了一点，就是我们要满足大家要快速增长，那么首先是我们合伙人几个人能做成，另外就是你要把更多的伙伴要加进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想我们希望有资金进来，然后我们快速增长，同时我们把我们已有订单做得更深入，是吧，更大更好，那就是这个是我们目前来一些很好的一个想法。对， 那您本身职业其实是一个大学的老师， 对， 大学老师特别是名校的一些老师大家都觉得是在象牙塔里面，为什么要去选择九死一生的创业呢？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比赛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呢，因为肯定我们这个团队包括我们学校希望争光，但也可以退缩一下，说我们只是来比赛就回，但是考虑了很久，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荣誉感在那，就是一个比赛，你既然参加你就希望有名次，那你升为第一名，那么就是这个荣誉感我们把它做成了，做成了以后让大家这个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荣誉，然后我们在这个行业现在可能在这边做的很多行业都是我们当年比赛的包括对手啊和我们自己的一个伙伴在做这个无人驾驶，那么大家都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从那以后我认为荣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做一件事做成了会带来无数个这个倍增的机会啊，就是你个人的生涯包括你的眼界包括你上的平台都会，但是一旦退缩你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就是你可能永远就离开这个行业了，这个因为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武大一个测绘没有汽车的专业，当年不是我们努力一把天天熬夜把这比赛获得成功，那今后武汉大学包括很多的地方可能就没有人做无人车了啊，甚至那我们就会整个和可能对手来说武汉地区没有人做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从那以后我们就认为无论再难应该把这个事做成是关键，哪怕你垫钱或者垫你的精力你把这做成了，那你下面的一个机遇就到了，然后你一个可能时代就开始了啊，这个时代不是说我们像说很大一个历史的时代，是我们这个专业就可以做这件事儿，或者我们一个公司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机遇，这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在于你首先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定力，就是你的目标是明确的话你就一直走下去，这个绝对没有错的，任何事儿只要做成了会带来可能十倍几十倍的，是吧，这个就相当于创业一下，我们做成了一个产品，它是个爆款它就卖很多倍，但是我们一开始并不是追求这个商业利益，我们是认为做好了这件事儿，我们就一直有机会做非常感兴趣的事儿，因为首先是我们感兴趣，如果做成了以后就有更大的机会，更多的力量让我们把这个更好的事情做成啊，那我们会做更大的事情，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我发觉还是比较顺的，当然有失落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订单一直没完成天天加班，或者是那个就被别人抢了生意，或者我们抢了别人生意，这都有，但是最终来看都是局部的，因为最终来看就是你最终做成了，你的诚意会把这个事儿做好，你做好了以后有更大的客户进来，哪怕之前的走了都不要紧。 明白。 哎， 那你们在做这样一个事情过程当中，有没有中国的同类的竞品友商的出现，然后你们又是怎样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的差异化或者你们觉得你们的核心壁垒是在哪一方面？ 对，因为这个其实非常感谢武汉地区的这个教育资源，就是首先我们那边的这个有很多的专业的人才，特别在定位啊地图导航是吧，包括感知方面有，那我们做无人车呢也依赖于我们原来的校长学校的支持，我们可以团结了很多的人才做这边，所以说我们起点呢刚开始还可以，就是我们首先有一大堆的人才综合的把它做出来了，所以我们才做无人车，而不是原来只做个传感器某个算法，是整个我们都做过一遍。同时呢在竞争过程中呢，我们可能也很高兴，就是我们一块切磋啊，互相我们跟清华呀或者其他地区切磋的时候，我们会有快速提高，但是最后比赛是残酷的，你必须你把你最好的东西锁上去以后获得成绩，但是经过来看不同的比赛啊，然后不同的这个项目的竞争，其实有的时候肯定吃亏啊，我们实力很弱，但是你最终来看实力弱的时候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就是你自己没做好，要不就是你现在的实力不够啊，或者各种各样资源，但是你要发现你失败的时候反而是好的，你会检验你怎么能让你下一个事情做得更成功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有时候在国外交流啊，我们上次到国外的一个院士啊，他是卡耐基梅隆的院士，也是很无人车这边的泰斗，他告诉我们就说你不要给我们演示什么时候你车跑得非常好的时候，你也首先什么时候会失效也告诉我，那我就知道你的性能极限是哪里的啊，所以说每个失败呢对我们来说就知道了啊，我们现在还够不着它，那我们缺陷在哪里，跟同行一比，哎，我们缺陷这里还差一点啊，那里面我们还需要补足，那你就会你下次的时候你就可能成功啊，这就是一样的，说你翻过来看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很难受，但是这个前提就是当你办一个公司的时候你确实要每次争取成功，否则你的下回就要透支了。 明白明白。 对 对，因为有其实有竞争才能有提升嘛， 对， 然后自己， 但从职业生涯来说竞争是需要的，因为否则你不会，你有动力说你下一个东西做得更好。 明白。那是发展到怎样的一个规模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 换宇之行需要借助资本了，那你们在选择资本的时候会考虑怎样的一些资本方呢？是纯财务投资，还是说希望有些资源？那你们又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选择资本呢，一开始我们倒没太自己，因为我们做的还很不错，单子也是很紧，我没有时间关注。但是我们有一个以前跟很好的踢球的朋友，他帮我们管理一下公司。管理完了以后呢，他自己就是想办自己的公司，想去融资。哦，那我说可以，你办你的，因为我没在意，我把我们无人车去融资啊。他就做的过程中呢，他找那个投资方，投资方看了，单独做一个技术还是做一个整车，他仔细攻略了以后呢，就认为，哎呀，做是整车我们可以做得更大，更有机会。那结果就是他没有帮我们那个踢球的朋友融，就帮我们去，结果就成了帮我们去做这个事儿。但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就是大家总谈的时候就不太容易谈拢，因为就牵扯到很多的怎么之间的关系，是到给他原来那个公司啊，还是给我们公司啊，还是个比例份额，就谈不清楚，因为不是我们去联系的。那大家这个之间呢，又怎么用这个钱，是把它拿过来给大家分呢，还是我们继续投入做这个，就理不清楚。然后当时我们就没太在意，我就说那算了，那你自个儿去做，我们接着把我们订单做好，我们把我们下一个订单做好，因为更大。所以说经过去年我们努力以后，今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我们的体量都起来了，机遇和各种准备都起来的时候呢，我认为融资就是非常必须，那就我亲自来做这个事儿。之前呢，当然是朋友帮忙啊，当然我们互相都支持，他们做他们的。 明白。 到这个阶段呢，我们认为，哎，我们经过去年的储备，经过前几轮的这个，是吧？经过这种初恋呢，我们大概对这里面了解深浅了。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融这个资，然后我们非常有把握，因为我们自己从自己的订单情况或对这个业界的了解深度来说，我们认为我有把握做这个事儿，然后我能让这个事业倍增啊，同时给带来我们的财务合伙人包括资金的一个倍增的机会。哎，那这样可以创造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认为哎可以了。那么也就是我们什么，今年的时候我们主动的我们来做这件事儿，去年呢其实是被动的 找寻一些资本方，然后接投资机构，然后你会去路演。 对，因为路演的话，其实我今年还是第一次，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些我们的小伙伴他已经路演了，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主要在专注我们把这个事儿做成，所以说我们小伙伴去路演了几次。但今年一旦这个作为创始人决心做这个事儿的话，那我们就要亲自上手，就相当于我们当时搞比赛一样，我亲自带队，亲自编码 OK 这个事儿搞定了。然后这个事儿呢，如果让别人去带的话，会有一个问题，第一，你的诚意在不在， 是 你融来的资金的目的性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太清楚。所以这次呢，我们非常正式，是的，我们自己来做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写路演这个事情，跟别人交流，我亲自来做。那么这样呢，我会掌握到一手的情况，我们迅速的做出决断，因为是融还是多少个份额，我就可以决断了。之前的话，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我因为在去年还主要在做这个订单，希望把它公司体量做起来。今年这个体量和订单都没有问题，非常顺利了。那我们想，今年我们该转换一下思路，我们把我们的公司做起来。然后能通过体量来保证我们的都是产品的质量能达到一个顶尖，是吧？我们不是说顶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细分领域我们能拿到这个国内和国际的一流的水准，这样能保证我们东西代码最后能成到一个部件里头。其实汽车产业也比较残酷，就是说因为它，你比如说那个 ABS 基本上都是博士的，就说当你做好了以后，这个部件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厂商，因为可靠性和各种成本的来说的话，最后只能选择一个。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呢，最终也能成为部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这个细分领域也是像互联网一样非常残酷的，性能好的你就可能通杀一切，因为国内就几个大车厂，这家用好了那家就会去用啊，不可能存在说行业壁垒这块儿，应该还是没有，因为它不像品牌，它是个部件。 那你们找投资有没有选择找一些战略投资，类似于就让一些车厂给你们出资金然后来做？ 这个我们是非常欢迎，有产业背景的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我们不依赖于它，因为我们经过几年的一定的努力，我们自己有非常好的客户的资源，我们的客户资源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有能力把我们的技术变成一个部件，包括装车，包括是示范运营都是有的。那目前来说，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技术团队做得更好，同时我们有一定的运营示范，把证明它是性能最佳的啊，是证明是在国际和国内是一流水准的，这个是需要用数字和真正的实车的大量测试做到的啊，而且是让最好，我认为啊，不光是测试，还让每个人体验到，就是说想体验的他就可以持续在那体验，而不是说每回我们去跑一遍展示一下，那这个对车厂来说它只是一个作秀，我们希望能真正的推动这个事情。 在2017年如果顺利的拿到融资的话，你们有哪些规划？ 规划第一点呢，我们就是提升我们的品牌，这个品牌不是我们铺天盖地去打广告，我第一条准备提升品牌，就是我们开通一个真正像 这个自主运营的线路，比如说我们从我们的那个地铁口到机场这条线，你随时可以去体验，可以做。然后我们可以真正的运营一段时间，比如说运营半年或者几个月，然后积累大量的数据证明我这个是可靠的，而且是你另外的人去做啊，不是我们自己去测。这个是必要，这个就代表我们一个新的标杆，就是自主驾驶领域我们真正是接近于这个一个商业模式成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考虑，就是我们性能，我们产品的性能要迭代，就是我们首先功能上我们可以做到这种，第二个性能我们就要真正用时间和我们装车的测试里程数来达到这个目标啊，而且有真正的测试数据，我们可以有一个仿真或一个比如20台车、30台车真正跑了那么多里程，这样也就是我们汽车一个门槛，就是汽车业和计算机业一个最大的门槛，就是计算机的程序汽车24小时就是服务器级别的就可以通过了，但汽车它要跑多少万公里不出问题。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20辆车更多是运营服务，我们就证明啊，让大家可以体验到它是可靠的。这是我们主要要投入的部分。另一部分呢，就是这些都有赖于人员，我们能把最高的精英人才笼络到这里面。那我们会扩展我们的团队，但是我们要考虑，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我们会把收缩一下规模，不会招特别多的人，因为你要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技术含量、有价值的。你招很多人的话，他们很多是在学，就是真正的贡献力不大。 对， 我们会控制一下的规模在100个人左右，这样子我每个人的工资就比较高，我可以拿到最好的优秀的人才，同时他每个人又独当一面，那他有自豪感。如果他的工作能被3-4个人替代，他没有一个归属感。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希望把这个资金用到这里面，那真正的把我们这个品牌做出去，成为我们车厂的真正的供应商啊，或者是像大疆一样成为技术驱动的一个公司啊，这是我们一个关键的发展的模式。 那在节目最后呢，感谢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昌河汽车，赢价值5000元最美乡村婺源免费游，现金最高优惠3000元，置换补贴3000元，50000定额贷2年零利息，更享终身免费保养。详询涿州金发昌河 4S 店366-6565。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 吉利帝豪 EV300 呀。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 吉利帝豪 EV300 呀。 哪里能买帝豪 EV 啊？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购车热线5612-4215，等你来哦。 家居建材和出行，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本月末东方日产厂家金控抢购会，价格您说了算，分期零利息、二手置换享补贴等多种方式，详情致电东方日产涿州专营店0312-366-921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朋友，想念的远方，流过的泪光，听是谁在唱歌，爱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是我歌。

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记，人潮未察觉什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 是北京时间21:00。